情迷是流泪，说爱你永久，最爱每夜畅谈，能随时随地默默地道歉，心中不满都照办，扮做运气好，说你最平凡，说你庆幸得清晚，静静任他喜爱，只要大声称赞，但是莫说没时间，能随时随地要借去耳朵，要听分道以行，也浪漫，听我讲，其实每次去爱也有意难。随时随地热烈地热爱，找紧一刹的灿烂，浪漫是猛火，加许多火酒，爱要快乐加惊叹，浪漫是不追究，相爱怎么分散，热后渐冷为何冷，能常常怀念，偶尔会眷恋，有过美妙一晚， 每次去爱也浪漫，听我讲，其实每次去爱也有意难， thank you. 问你知否？